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王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29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 天津、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其中在东南五环大洋房桥区内外环双方向，以及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大洋房桥区，分别是有事故发生，请候车注意。另外，天津和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环京通勤族最快2分钟可以通过检查站，火车通勤族持通勤标志可快速乘车。 内蒙古满洲里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检测出阳性样本60分。浙江省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风险可控。 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区域雨雪大风降温陆续到货，近期外出要特别注意防寒保暖。 北京城市副中心与燕郊高新区将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进科技资源共享。 天津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项目1期将于明年6月建成投用。 高速行驶里程可以换优惠，济交万里行 APP 将构建会员海洋的生态体系。 国际电讯，世卫生专家表示，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凸显疫苗分配不平等。 文体方面的消息，故宫将从12月3号起试行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行41天综合演练，冬奥运行指挥及场馆运行得到检验。 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今天请听第6集《创历史填空白》，中国冰雪迎来全面发展。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首先还是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从11月17号开始，环京通勤人员进返京需要持有14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证明有效期从报告日期算起。对于许多环京的通勤人员来说呢，今明两天第一个14天的周期就要到了。在此期间，进京的通行效率如何？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今天早高峰期间，北京交通广播派出了2路记者，实地探访了白庙和澹台检查站的通行情况。 其中，与北京通州一河之隔的白庙北检查站，素有“北京东大门”之称，是燕郊地区进京通勤的重要通道。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宁今早在现场看到，汽车、公交车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各行其道，最快2分钟可以通过检查站。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苏宁发来的报道。 燕郊地区呢和通州只有一河之隔，距离天安门40公里，这个地理位置呢也吸引了很多北漂在此居住并且跨省进京通勤。对于他们来说呢，早高峰从早上6点左右就开始了。经过这里的通行人员呢主要分为3大类，乘坐公交车的、开车的以及步行和骑车的。在今天早上6点30分左右呢，我看到检查站排队的车辆呢已经排到了600米之外，车辆缓慢通行，10分钟左右呢可以通过检查站。驾驶人员刷身份证之后呢，闸机口还会响起通勤的提示音。行人和非机动车呢会从检查站北侧的闸机口通过，刷身份证即可。虽然也需要排队，但是呢现场有6个闸机口同时开启，大家快速通行，时间基本上在2分钟到5分钟之内。 公交车呢是可以走专用车道快速通过，因为在距离检查站约1公里外的欧益丽亭公交站点呢，已经有4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了8组，对进京的公交车进行了提前查验，避免人员堆积在检查站，整个的时间不超过半个小时。另外呢，上周通行人数据和国家核酸检测平台做了对接，14日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均有效，北京健康宝呢会在头像的部分显示通勤这两个字。在这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您持有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日期超过了14天，还没有重新进行核酸检测并取得阴性证明的话，北京健康宝内的通勤人员标识将被核销。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自身的阴性证明的有效期，可以利用空闲时间提前去做好核酸检测，过站呢也要提前准备好身份证，确保能够顺利通行。 位于北京与河北交界处的澹台检查站是大厂回族自治县跨省进京通勤的重要通道。今天早上，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在实地探访中发现，驾车通过检查站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而对于骑行、步行或乘坐公交车的人群来说，通过检查站仅需10分钟左右。详细情况来听记者陈长松发来的报道。 我是在今天早上的大概是6:30到了现场，当时呢就已经排起了500米左右的汽车的长队哈，一直到我们离开大概是8:30左右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是从大概是7:40左右排到了队伍的尾部，500多米，整个的通行时间呢大概是用时35分钟左右，车速呢一直保持时速在5公里以内。很多车主说啊，这个相比11月17号开始的时候呢，速度已经提升得很明显了。过去的大概是1-2个小时的时间，这个35分钟已经算是比较快了。那现场呢是一共有4条非机动车道，另外呢还有1条公交专用道。虽然路程看起来是比较堵哈，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流畅的。现场还是有很多前置的项目。我们呢是先进行了测温，然后再用微信扫这个行程码，再到检查口出示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工作人员就能够在他们的机器上看到我们的核酸检测是不是到期的等等这些相关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呢，乘坐公交进城的这些乘客相对来说会更快一点，因为现场是为跨省公交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潮汐车道，乘客也是有专门的核查的一个区域，核查完再一一上车。另外呢，这个骑行和步行通过这个检查站的人员呢也分别是有专门的这个通道，所以现场有排队，但是10分钟以内，无论是这个公交啊，还有这个骑行或者步行，也都是能够通过的。另外呢，最近几天应该是第二轮市民查验核酸检测证明的高峰，所以也提醒大家提前的做好准备。 对于火车通勤族来说，北京推出北京健康宝通勤标志后，持有通勤标志的旅客经查验合格后可以直接进站，不用再查验工作证明、14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以及北京健康宝绿码3项证明了。据京津城际始发站天津站客运站车间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天津站设置了进京查验的专用通道，可以提高进京旅客的查验效率。 再次提醒大家，环京通勤人员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从报告日期算起14天内有效。如果您是在本月17号或17号之前进行的核酸检测，那么这两天第一个14天的周期就要到了。到期之后，如果没有再次进行核酸检测，通勤标志将被核销。为了不影响您的正常出行，请您及时关注自身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有效期，提前做好核酸检测。 如果认为自己的通勤信息有误，您可以带着相关证件在检查站现场登记。如果对公安检查站进返京政策以及工作措施有相关问题，您可以拨打12345热线电话，或者通过平安北京微信公众平台内留言咨询。 再来关注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下午2点，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例，其中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今天中午12点，满洲里市现有本土确诊病例28例，均在口岸医疗救治医院隔离治疗。 另据内蒙古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今天下午4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当地在昨天早上8点全面开展了第一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今天上午8点，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完成，共采集17万多份样本，检出阳性样本60份。今早8点，当地开展了第二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今天报告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染者。据了解，这两人居住在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孔家村，是亲属关系，其中一人是满洲里市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目前二人已经被转运到定点医院救治，当地正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密接及次密接人员的追踪排查等工作。此外，从今天开始，科尔沁区钱家店镇孔家村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并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即日起立即暂停进出内蒙古自治区的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已经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合做好相关疫情排查工作，严格落实当地在交通、住宿、餐饮等方面的防控要求。还没有出发的旅游团队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等到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后，可以恢复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内蒙古的这一波疫情也波及到了黑龙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齐齐哈尔市下辖的讷河市已经在昨天下午4点完成了全员核酸检测采样，累计采样检测近28万人，结果均为阴性。据介绍，从11月27号内蒙古满洲里市发现了3例病例之后，讷河市排查出了11名从满洲里市来到讷河市的人卷。这11人当中有1人核酸检测呈阳性，被确定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之后，讷河市开展了全员的核酸检测。 再来关注浙江，除2名无症状感染者外，本次疫情浙江省没有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风险可控。浙江省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今天上午9点，浙江省对2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次密接以及2人居住的小区、工作场所封闭管理区域的人员，同乘高7461和动931次列车，在浙江下车的所有密接、次密接人员等进行了2轮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据了解，11月25号，杭州市发现2名本土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浙江省疾控中心已经完成了对这2例无症状感染者样本的全基因测序，结果经中国疾控中心确认为德尔塔变异株，病毒序列与上海病例高度同源，为同一传播链。从目前疫情涉及的沪苏浙等省市的排查情况来看，疫情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传播扩散。 此外，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黄埔院区已经完成了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工作，在今天上午9点结束闭环管理。截至目前，上海本轮疫情中涉及闭环管理的医疗机构已经全部结束闭环管理，全面恢复门诊、急诊医疗服务。 再来了解一下全国的疫情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28号的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例，其中本土病例21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和疑似病例。当天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744人，重症病例较前一天增加1例。 最近，非洲南部博茨瓦纳发现的新冠病毒新变异株奥密克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社交媒体也充斥着各种信息，其中包括新变异株传染性或增强500%，新变异株传染性强于德尔塔毒株，新变异株宜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这些说法是真的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邀请国家执业医师、神经科专家进行了解答。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根据基因测序结果，奥密克戎的 S 蛋白上有超过30个突变，而 BD 区域的突变有15个，而此前的变异株贝塔和德尔塔在这个区域的突变分别是3个和2个，这可能使得新毒株有很强的免疫逃逸能力，当前疫苗的有效率会有所下降。由于目前对于奥密克戎的研究还很少，因此这个问题暂时没有答案。但是中和水平下降XX倍并不意味着有效率下降XX倍，只要中和抗体水平足够高，疫苗仍然可以提供有效保护，尤其是在预防重症方面。从新变异毒株在南非2周的扩散速度来看，奥密克戎的传播能力很强，是否会达到德尔塔的水平，未来几周内会有答案。由于核酸检测的靶序列之一是新冠病毒相对保守的一个区域，因此突变不会影响核酸检测。奥密克戎可能影响的药物是抗体药物，原因和疫苗相同，但是对于目前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几乎不会有影响。那么新毒株是从艾滋病患者体内进化而来的吗？艾滋病患者有免疫缺陷，感染新冠病毒后，体内的病毒长时间不能被清除，确实有可能为新冠病毒的变异提供温床。根据经验推测，这种出现如此多突变的新变异体可能是慢性感染所致，来自于免疫缺陷的人群。至于这个免疫缺陷是由于艾滋病、其他免疫缺陷疾病，还是肿瘤患者在一些治疗中造成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受到高空槽和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再次迎来了雨雪天气。其中城区主要以雨或雨夹雪为主，路面比较湿滑，可能会对晚高峰出行造成影响。非常准业内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一点，北京两座机场已经取消了100多架次的航班，其中首都机场取消航班84架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取消了17架次的航班。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晚间两座机场还会出现雨雪天气，请您及时关注航班动态，注意出行安全。 另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后半夜北风将会逐渐加大，明天白天北风会达到4级左右，阵风风力较大，山区阵风会更加明显一些。目前北京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大风产生的风寒效应影响，体感会十分寒冷，外出需要注意防风防寒，远离广告牌等临时大建物。预计明天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但夜间气温会明显下降，最低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防寒保暖依然非常重要。 今天天津也迎来了雨雪大风天气，其中今天傍晚前后天津将会出现雨夹雪的天气，对晚高峰的出行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预计降水会在今天夜间结束，不过受到大风的影响，今晚到明天白天气温会出现明显的下降，大家外出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详细情况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郑毅的报道。 从昨天夜间开始，静稳天气形势利于雾和霾的发展，不过受一股东移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上午能见度自北向南逐渐好转，随后天气转阴并出现小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降水将转为雨夹雪。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说， 降水天气一直要到29号的夜间才会区域结束，29日的傍晚时分，自北向南开始逐渐出现雨夹雪的一个转换，北部地区包括冀州宝坻等地偏北的地方可能还会出现纯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雪量影响不大，因为在冷空气下来之后很快整个降水就结束了，所以考虑北部地区即便是出现纯雪，也就是1到2毫米，不会有特别深的积雪的一个影响。 整体来看，这次过程全市的累计降水量预计在5到12毫米，对今天的晚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影响。除了路面湿滑，还要注意雨雪天气对能见度的影响。降水结束后，今天夜间本市将出现4到5级偏北风，到明天白天风力加大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受雨雪和大风的共同影响，本市的气温也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王颖说， 在30日风力减小之后，整个冷空气影响达到温度的最低点，市区考虑降到-2度左右，北部地区降到-6度左右，整个这个降温幅度呢，全市是达到了一个6度左右的一个降温。 市民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的更新，外出时备好雨具，做好防风保暖准备。 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到来，雨雪大风降温也在河北登场了。据河北省气象部门介绍，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和石家庄西部山区阴有小雪或雨夹雪，其他地区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降水范围缩小，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小雪或雨夹雪。 除了雨雪之外还有大风，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点59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自西北向东南先后有西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大风也带来了降温，今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降到了个位数，明后两天河北全省各地的最低气温将普遍下降6到8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其中明天早晨河北各地的最低气温都在冰点以下，外出一定要注意防风防寒。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关注完天气，再来了解一下北京的企业发展情况。在企业生产经营继续恢复以及新冠肺炎疫苗业务的带动下，今年1到10月，北京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1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倍。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3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2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其中医药制造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11倍。 不仅北京的企业在稳步发展，北京与河北两地的科技创新协同发展也有好消息传来。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燕郊高新区将全面加强科技创新发展合作。据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昨天介绍，最近通州区科委与河北省廊坊市燕郊高新区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将合作推进科技资源共享，共建科技产业园孵化基地，推进燕郊中式孵化及配套服务项目承接，探索在两地共建人才工作站，同时共建高新技术产业合作试点平台，推进北京高校与燕郊企业共建实验室，推动北京高校科技资源导入燕郊。 此外，双方还将建立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推进电信科学技术仪表研究所等北京科技服务机构延伸，引入一到两家科技服务机构在燕郊设点。数且通州相关企业和产业进入燕郊星远高科产业园、潮白河云谷等园区。双方还将加强科技政策协作，通过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券推广、国际合作等方式导入优质资源，促进两地产业发展。 单位不设级别，不设工资总额限制。本月16号，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牵头建设的天津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将重点进行细胞生态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目前，实验室正在完善人才吸纳、市场转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为打通细胞生态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做准备。详细情况，请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坐落在滨海高新区博龙湖片区，面积达10万平米的区域将设置研发实验区、GMP 洁净生产车间等，主攻方向包括细胞生态与免疫、细胞生态失衡与重大疾病、细胞生态重建、细胞生态研究、前沿技术等五个方向。除了硬件设施一流，如何打通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实验室能否成功的关键。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青林说：“ 政府主导、市场化建设、独立法人运作。”而且呢，单位呢不设级别，不设工资总额限制，我们要设计具有国内国际竞争力的人才薪酬体系政策，说也为我们吸引一流的人才、顶级的科学家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解决我们零到一和一到 N 的一些问题。 眼下正有不少久居国外的顶尖教授和科研团队正在对接训研所，想要回国将科研项目落地海河实验室。针对科研人员的需求，海河实验室建设之初就引入金融、法务、产业化对接团队，共同打通从科研一线到产业化的路径。训研所所院长程涛说：“ 真金白银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投入的，打造几个基金，开始要政府引导。你比如海河基金的董事长就是我们的理事会理事，还有高瓴资本啊等等，所以我们说投入百亿，撬动千亿，影响万亿。” 据了解，目前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各项建设工作正在加快推进，项目楼宇主体已进入装修阶段，一期将于明年6月建成投用。 三天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今天一早，定福庄西路南延正式通车，通惠河上方新添了一座跨河桥。据了解，这座名为惠福桥的新桥将惠及传媒大学地铁站附近通惠河南岸的2.5万居民。今后通惠河南岸的居民坐地铁时不用再绕行1公里路去挤花园闸桥了。 据了解，新建的跨河桥十分宽敞，双向设置了4条机动车道，道路两侧各规划了一条4米宽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由绿化带分隔。此外，道路两端还设置了5米宽的人行步道。这条新建道路的通车，除了结束通惠河两岸居民绕路的历史，还将进一步完善朝阳区五环外南北方向的道路路网系统。 在河北，高速路上的行驶里程可以换取涉及吃、喝、游、乐、购等多种服务的优惠了。昨天，河北交投集团在石家庄、张家口、保定等9个分会场举行了对外招商恳谈会。与智能技术、商超、旅游、金融等各领域近200家企业达成了合作。今后，司乘人员下载计交万里行 APP 后，行驶在高速路上就可以获得积分，用这些积分就能享受到多种优惠。详细情况，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有别于传统道路服务，河北交投集团下属智能交投公司利用高速公路智慧管理与服务平台，为司乘提供更个性化的需求服务。河北交投智能交通公司工程师梁泽龙： 路况的实时查询、站口的实时管控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推送。我们还有一些增值类的服务，就是通过我们的计交万里行小程序去购买一些增值产品，比方说商超、物流的一些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也让我们的高速公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紧密。 梁泽龙所说的济交万里行是由河北交投集团推出的会员平台 APP， 截止11月28号，济交万里行会员平台推出已有5个月，累计会员注册量达170万。河北交投陆发集团上太行公司负责人李小荣： 这个平台其实是把与会员日常消费相关的各个产业链连接成一个生态，形成会员涵养的生态体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会员，服务也各有侧重。 衍生产品的设计的时候会有不同，比如说针对货车司机，可能重点是金融支持、保险方面的新型产品。针对客车司机，尤其是私家车，更多的是开发新型的自驾旅游产品，为他们的旅行和出游提供更多的优惠。 今后我省高速公路将成为一个载体，或者说是一个资源共享平台，依托会员制等云上科技，实现出行与吃喝游乐购的一体化个性化服务。 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京津城际铁路在内，各地铁路部门密集推出了铁路一卡通、30天定期票、20次计次票等新型产品。这些产品被旅客称为铁路月票。那么铁路月票具体该怎么购买和使用，又能给旅客带来哪些便利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11月15号，中国铁路西安局在西安至延安间铁路推出铁路一卡通服务，这也是我国首张在普速铁路推出的一卡通。此前，上海、河南、广东等地已经在高铁线上开通了铁路一卡通服务。目前，铁路一卡通已经在全国43条高铁和城际线路应用，其中高铁42条，普速1条。铁路一卡通是依托个人金融账户开设的实名制电子卡片产品。旅客开通铁路一卡通账户后，即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生成乘车码，使用该乘车码就可以在专用检票通道自助扫码进站。 乘车后如果需要打印报销凭证，旅客可以持2代身份证到自助售票机办理。 除了铁路一卡通，16号，京津城际铁路、沪苏通铁路同时推出了30日定期票、20次计次票。购买30日定期票的旅客，在3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60次对应的列车；购买20次计次票的旅客，在9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20次对应的列车。25号，西安和兰州铁路部门联合在西安至兰州的高铁线路上推出高铁计次票。旅客购买此项产品后，可通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方式，在90天有效期内乘坐20次西安与兰州间开行的动车组列车。 今后在天津，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最多可以享受到158天的生育假期。今天，天津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这一决定在公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新版条例，女方在生育之后，除了国家规定的98天的正常产假之外，还可以享受60天的假期，而男方也可以享受到15天的陪产假。此外，条例还特别增加了育儿假的有关条款，明确在子女3周岁以下期间，用人单位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的育儿假。同时，条例还新增了涉及财政、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条款，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负担。 在养老方面，天津市民政局、市储非办今天在官网公布了关于做好养老服务领域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的意见。根据这一意见，养老机构预收的服务费不得超过月收费标准的3到5倍。此外，意见还提出，养老机构床位费、护理费、伙食费等费用原则上按月收取，收取医疗备用金等应急保障费用不得超过月收费标准的3到5倍，收取标准应该在签订的服务协议中进行明确。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河北。目前2021年河北省成人高校招生各层次各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已经公布。即日起，考生可以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页右侧的成人高考信息服务链接，选择同考生成绩查询，查询本人的考试成绩。凡对统考科目成绩有疑义的考生，可以在明天上午8:30到12月1号的下午5点期间，携带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到所属考区招生办申请一次成绩复核。成绩复核申请需要由本人来办理，不得由他人代办，逾期不再受理。 在就业方面，第12届中国河北高层次人才引进交流大会将于12月中旬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河北省各市也将同步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才引智活动。目前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有需求的求职者可以登录河北人才网计才频道和计才微信小程序，实时浏览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信息，在线投递简历和面试洽谈。活动的报名将持续到12月5号。 再来关注一下菜价的情况，北京的蔬菜价格稳中有降。随着冬季蔬菜大量上市以及恶劣天气影响的减弱，北京的蔬菜价格已经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业内人士分析，蔬菜供应正在逐渐向好，后期的供应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强，蔬菜价格下行的通道已经打开。 据了解，北京市场冬季销售的蔬菜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冬储蔬菜，一部分是北方设施蔬菜，一部分是南方蔬菜。这三部分蔬菜基本上各占1/3的份额。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人介绍，目前冬储蔬菜的价格基本保持稳定，北方设施蔬菜在上周后期有所下降，南方蔬菜价格降幅相对大一些，蔬菜整体价格缓慢下滑。新发地数据显示，11月26号，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0元，周环比下降2.37%。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鉴于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蔓延，当地时间11月29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作为紧急预防措施，从11月30号0点开始，以全世界为对象，禁止外国人入境日本。这是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因奥密克戎而禁止外国人入境的国家。 日本政府11月8号放宽入境限制，允许持短期签证的商业方面访客、留学生、技术实习生在提交疫苗接种证明和活动计划书的条件下入境。报道称，岸田文雄表示将原则上暂时停止上述人士入境。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28号把奥密克戎毒株列为需要警惕的变异毒株，升至最高警惕级别。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为了掌握国内的疫情，将贯彻病毒的基因组解析，并于近期启动能迅速找出疑似案例的专用 PCR 检测。日本厚生劳动省向地方政府发送通知，要求对尽可能多的检测样本实施病毒基因组解析，从而调查呈阳性的人是否感染奥密克戎的病毒株。尤其对于入境后14天以内被检测出阳性的人，要求迅速做基因组解析。 近日，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全球关注，多国陆续升级防疫措施，积极应对。世卫组织28号表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奥密克戎毒株将引发更严重的疾病，正与专家合作了解奥密克戎毒株对于目前的防疫措施，包括疫苗注射等造成的影响。 南非医学协会主席库切说，过去10天，他接触约30名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病人，但是奥密克戎毒株的患者的症状与之前的变体有所不同。他说，大多数患者都是40岁以下的男性，这些患者都出现一种对年轻人来说少见的极度疲劳的症状，他们还有轻微的肌肉酸痛、喉咙痒和干咳，只有少数人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综合外媒报道，针对社会普遍关注的疫苗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有效性问题，新冠疫苗制造商莫德纳首席医疗官伯顿28号说，他怀疑新的奥密克戎毒株可能避开目前疫苗。 他说，新改良疫苗可能会在2022年初上市。伯顿说，目前疫苗对病毒的保护应该仍然存在，但是这取决于一个人多久以前接种疫苗。目前最好的建议是接种现有的新冠疫苗。 新华社综合各国报道发现，多国卫生专家认为，富裕国家超量囤积新冠疫苗导致疫苗分配不平等，是催生病毒变异的重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在低收入国家，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的人口仅占比 7.5%。因奥密克戎毒株受到旅行限制措施影响最重的八个非洲国家，疫苗接种率普遍偏低，其中马拉维低至 5.6%。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黑德表示，先前大规模流行的新冠变异病毒均出现在疫情严重且没有受到控制的地区，比如英国去年12月首次报告发现阿尔法毒株，印度今年2月报告发现德尔塔毒株，南非在11月9号第一次检出了奥密克戎毒株。黑德说，全球仍有许多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比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是全球接种速度过慢的自然结果。 南非未来几周或将迎来第四波新冠疫情。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8号表示，过去七天，南非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从前一周的约500例增到1600例。如果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增加，南非未来几周内或将迎来第四波新冠疫情。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已经蔓延到南非所有省份。拉马福萨呼吁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接种新冠疫苗。拉马福萨同时表示，疫苗不平等不仅使那些没有获得疫苗的国家付出代价，也威胁到全球抗疫努力。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给世界敲响警钟，不能让疫苗不平等继续下去。 据希腊《中西时报》报道，近日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系应用热力学教授马斯托拉科斯主导的科研团队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团队对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建立了各种模型，并使用计算模型和模拟来研究咳嗽飞沫的传播。结果表明，在不佩戴口罩的情况下，携带新冠病毒的患者即使在开放的空间里与他人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仍能够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报道指出，在新冠疫情初期阶段，人们把防疫重点集中在洗手和物品表面消毒上，但是人们很快意识到，新冠病毒主要通过空气传播。新冠病毒不仅会通过咳嗽或打喷嚏传播，甚至简短的交谈和呼气都有可能传播病毒。报道称，科学家们强调，保持安全距离并不是一项有效的保护措施。在冬季来临之际，我们需要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进行。在封闭环境下保持良好的通风，公民需要自觉佩戴口罩。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有关俄罗斯可能发动侵略的指控毫无根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表态，俄罗斯没有准备，也不准备对任何国家发动任何进攻。据塔斯社报道，佩斯科夫的这一表态是，据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一次新闻活动当中表示，乌克兰不打算在东部的顿巴斯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俄罗斯总统也必须公开声明，俄罗斯不会全面入侵乌克兰。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是一个绝对热爱和平、致力于以邻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针对俄罗斯的有关指控，很可能是乌克兰为自己动用军事手段解决乌东部局势问题而打掩护。西方和乌克兰媒体煽动了歇斯底里的情绪，还得到了乌克兰政客支持，这是俄方绝对不能接受的。 据日本共同社28号报道，为了消除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可能导致的海边休闲活动形象受损，日本政府开始对福岛县海水浴场的设施进行改造和旅游宣传等进行支援，将在福岛县推进感受大海魅力的住宿型旅行蓝色旅游，以吸引游客。 为对致力于此类项目的福岛县内市町村和观光协会进行财政支援，已经在下年度预算申请当中列入了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92万元。根据观光厅称，设想改造老化的海之家的淋浴和更衣室，向国内外宣传大海的魅力，推出海边瑜伽等体验策划，还将修建前往海水浴场的斜坡等推进无障碍化，促进取得海滩的国际环境认证蓝旗。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 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故宫从12月3号起对未成年人免票。记者今天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故宫博物院决定在原有6岁以下或身高1.2米以下儿童以及每周二统一预约的中小学生免费的基础上，试行所有开放日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从2021年12月3号20点起，游客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和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预约2021年12月10号以后的未成年人免费门票。免费门票参观范围也包含珍宝馆和钟表馆。据了解，试行期间，故宫博物院将根据公众意见和建议，完善票务服务管理体系。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规划近日发布，明确了到2025年北京市的文博领域8大板块、30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十四五”末期，北京市将实现每10万人拥有1.2家博物馆，博物馆的数量超过260家。 北京中轴线申遗取得重大进展，被写入规划。北京市将完成中轴线申遗文本保护管理规划的编制，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实施一批重点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编制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核定公布北京市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编制实施不可移动革命文物5年修缮计划。 推动博物馆之城和2园3带建设也是规划当中的亮点。其中，3山5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将基本建成，并形成博物馆集聚区。潭柘寺、戒台寺、醇亲王墓等一批文物保护的修缮工程实施，模式口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修缮及环境整治提升也将展开。北京市还将完成大运河博物馆的建设，加快故宫博物院北院、国家自然博物馆等国家级博物馆的建设，鼓励各方依托文物遗址、历史建筑、工业农业遗产、文化景观等设立博物馆。 近日，北京冬奥公园永定河左岸公共空间提升工程全部完工，打开首钢北区围墙，新建露天剧场、非标准体育场、亲子活动空间等。风沙记忆、织梦奥运、生活剧场、冰雪童趣4个主题景观节点开放亮相，突出冬奥后花园冰雪特色，为市民提供更加优美的冰水活动休闲场所。 2022年冬奥会即将到来，北京将成为全球第一个双奥之城。北京第一个冬奥社区石景山区广宁街道高景路社区正在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做好服务保障冬奥会，改善民生，让地区居民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在高景路社区的冬奥社区文化健身广场里，有沙滩、滑梯、秋千、跷跷板等，这是社区专为孩子们打造的冰川乐园。带孙女儿来玩的李女士说， 环境好出来玩的，也不原来都得上别的地方玩的。 冬奥社区公园、综合文化中心等一系列冬奥特色景观改造工程，给居民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不少老年人正在高景沟两旁4.2公里的健身步道上进行锻炼。许先生说， 所有的路边都有了步行道了，大家跑步也好，早晨早练也好，都方便多了。 以前高景路社区是一个基础设施老化的老旧小区，成为冬奥社区的2年多以来，修围墙、修道路、补绿植、申请便民工程等工作不断提上日程，冰雪文化也融入社区。高景路社区打造了冰场和季节性雪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冰雪运动。高景路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许海燕说， 冰这一块呢，我们街道出资做了一个冰壶的一个场地，我们把这个赛道呢，这个冰壶馆放在这个电厂路小学，然后在里边就是学生也可以教学用，居民预约也可以到里边去体验啊，去比赛啊，去搞活动。雪这一块在这个高景沟前年、去年包括今年我们都还要做，有一个5000平的冰雪运动基地，咱们是面对全市居民免费开放，我们也欢迎大家来。 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文心墨韵邵大坚艺术展》今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邵大坚美术研究成果大量珍贵文献，以及近年来创作的中国画和书法等作品100多幅，全面回顾他的艺术人生。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史论家和美术家，邵大坚为中国美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深为美术界敬重。 这一次展览展出了反映邵大坚从20世纪50年代留学伊始到回国之后，在介绍西方美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建构当代美术评论和教书育人这四个方面的珍贵文献实物130多件。展览还展出了同样是美术史论家的邵大坚夫人西静之在美术史研究、教育及理论建构方面上取得的丰硕成果。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上线发布博尔赫斯有声诗集。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句话出自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引领了20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潮，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 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了博尔赫斯所有的作品版权，对其作品进行了纸质书、电子书以及有声书等不同形式的出版。目前已经分3级推出的作品中，包括《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恶棍列传》等著名作品。其中，电子书与纸质书出版的进度同步，现在已经出版了共37种。近日，随着博尔赫斯的有声史诗诗集上线，译文社将持续推出博尔赫斯作品的有声版本，将其作品做全版权的深度运营。 作为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及第2届崩豆喜剧节演出剧目，国潮魔术剧《戏法传奇》将于明年元旦在天津大礼堂与观众见面。 戏法传奇以非遗古彩戏法传承为主题，巧妙地将几近失传的中国传统魔术、戏剧、诗歌、评书、双簧、相声6种艺术有机融合，从中挖掘提炼出国潮设计符号，搭载现代潮流感舞美、服装、道具，以新鲜有趣的形式展现了传统的古彩戏法。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一天综合演练昨天进行，演练涉及北京、河北共50个单位。演练以2022年2月7号冬奥会赛时第三天的赛事运行为基准，并叠加突发事件，先后触发疫情防控、运动员伤病、设备故障、交通事故等19个事件场景，全流程、全要素、全实战检验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在奥运会举办前，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奥组委共同举办赛事一天综合演练，是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惯例，是需要完成的规定动作。综合演练力求构建较为复杂的运行和调度情景，全面检验冬奥运行指挥层以及场馆运行层的应对能力和处置水平，提高跨区域、跨领域指挥调度和应急保障能力。 昨天，相约北京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在云顶滑雪公园落幕。这条赛道的雪质是什么类型？赛道的造雪和铺设方面有哪些特别之处？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不同的雪上项目所采用的雪质是有所不同的，按照形态呢，大致可以分为粉状雪、冰状雪、浆状雪。那么云顶滑雪公园正在举办的自由式滑雪和单板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这条赛道的用雪是什么雪质呢？我们来请云顶滑雪公园场馆运行团队的设施副经理陈荣钦来给我们讲一讲。 关于这个雪质和雪的类型的问题，一般只是在这个像高山这种雪道，他们会在雪压好的雪上面去通过注水啊这种方式让它变成这种冰状雪，因为他们纯粹就是讲究速度的。在云顶这边呢，基本上都是技巧类的这个雪道，所以它有很多这种技巧拐弯或者是跳跃、着陆这些动作，所以他们的整个雪道的密度是比高山类的赛道要低的，所以它不是冰状雪。他们造雪系统造出来的雪一般都差不多，就都不是冰状雪，因为它喷出来的是实际上是粉状的，然后它沉积了以后就成为密度比较大的这种雪面。我们的那个雪道呢，就是有一些起跳的那种地方，比如说空中技巧的跳台，那些地方的雪面会相对硬实一些，但是它着陆的部分就会变得很软，就会甚至是人为的去把它松开，变得很软，这样的话它着陆的时候就不会受伤。 申冬奥成功以来，北方雪国里的崇礼太子城已经成为东方达沃斯，万事已具备，只等盛会开。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为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做出河北贡献，努力交出冬奥会筹办和本地发展两份优异答卷。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冬奥申办成功后的6年间，塞北雪国崇礼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善变， 从泉城一条路到京张高铁，将京津冀串成一线；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全球瞩目的冰雪圣地，张家口市委常委、崇礼区委书记刘雪松兴奋地说：“这一切的改变都与即将举办的这场冰雪盛会密不可分。 我们现在通三条高速，高铁也通到了崇礼，通讯上我们实现了互联网的专用通道，全域内 5G 全覆盖，而且我们县城区和太子城的核心区实现了公共 WiFi 的全覆盖，所以在基础设施上现在是非常非常完善。 目前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76个项目全部提前完成，全面落实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院长敖英芳说，作为全国唯一一家能够同时覆盖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冬奥定点医疗保障机构，他们早已筑起了救援保障的安全防线。 目前我们在张家口赛区的医疗救治保障工作呢，全面就绪，做出我们最大的努力，确保北京冬奥会的成功顺利召开。 孙志峰曾经是三届冬奥会选手、世界冠军，退役后担任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教练员。孙志峰告诉记者， 针对于河北省3000万人上冰雪这个计划中，在接下来我们会培养更多的专业的运动员，做更多的普及冰雪方面知识的培训，更好的推广冰雪运动。 2021到2022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荷兰站在当地时间28号于多德雷赫特收官，中国队以两金一铜结束了荷兰之行。截至目前，通过四站世界杯比赛，中国队已经拿满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本赛季共四站世界杯比赛，全部都是北京冬奥会资格赛。根据积分规则，四站比赛过后，只有中国、加拿大、韩国和荷兰队拿满每队男子五人、女子五人共十张奥运入场券。中国队和荷兰队成为最大赢家，不仅拿满了十张奥运门票，而且在每个单人项目上还拿满了三个参赛资格。加拿大队和韩国队在某些单项上未能取得满额参赛资格。 休斯敦当地时间11月27号的晚上9点半，世乒赛男单最后一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梁靖昆对阵男单排名世界第四的巴西名将雨果。最终，梁靖昆再次上演大逆转，以4-3击败了雨果。半决赛将对阵樊振东。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其实我觉得今天，雨果上来这个发挥的非常不错吧，然后把我打得非常难受。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扛，包括现场的中国这种这么多球迷支持我，必须要赢。 这是赛后梁靖昆的感言。在此前经历了两场七局苦战之后，昨天梁靖昆又在休斯顿世乒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再一次奉献了一场绝地反击的好戏。他在0-3落后的情况下神奇的连下四城淘汰了巴西选手雨果，继上届世乒赛之后再次闯进男单半决赛。赛后梁靖昆也坦诚，有了前两次决胜局的经验，自己也坚信能在最后关头把握住机会。 在这种0-3落后的情况下淘汰第七局也是自己非常想看到的，因为我打过两次4-3了嘛，我觉得我经历过，他没有经历过，我就觉得我当时能赢嘛。 当然，连场比赛被拖入决胜局，梁靖昆也意识到，大赛当中如何彻底释放自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场球虽然是赢了，但是暴露出自己的很多问题吧。但是开局刚上来，确实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想拿下比赛，显得自己特别的保守，包括出手非常的不坚定，给对手的空间非常大。通过自己的调整，从第四局开始，自己也是没有放弃，一分的去追。觉得能赢下来，反正对自己的心理是一种考验吧。我就觉得下次可能再遇到这种时候，该怎么样去打上来，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好处吧。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上周末，中国钢架雪车运动员耿文强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杯冠军，中国北欧两项队拿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即将实现历史上的冬奥首秀。中国的冰雪队伍在多个项目上都实现了历史突破，北京冬奥会对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带动作用已经显现。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今天请听第6集，创历史填空白，中国冰雪迎来全面发展。 上周末，

快走。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